面告诉你，只因我 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李子演唱的《我只愿自己》。今天阙歌继续为您送上熊天平带来的《你的晴天我的雨天》，之后是萧亚轩演唱的《没有人》和胡彦斌的歌曲《有梦好甜蜜》。 对你我不需要再说明，夜里为你的安全担心，越会不 去，犯了错从没有一丝歉意，有没有我你都没有关系，也许这就是爱情，怎么算也算。 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爱想起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，我的爱远在地平线，一万

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月月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含韵演唱的《最想念的季节》。张含韵是2004年超级女声的季军，这首《最想念的季节》发行于2005年。 春夏秋冬兜兜转了一个圈，突然发现遗失了一些时间，在记忆里曾经熟悉的画面，是不是一如从前？这些日子当我不在你身边， 相拥都让我回回百倍。 岁都让我如此明媚，你是初见瞬间怦然心动的滋味，惊喜相随，你是相伴永远走过风雨的催眠，无怨无悔，成就你我只为美好，家的温馨一路成长新时代，成就 我的眼睛是一首旋律优美充满深情的歌曲，由台湾歌手王金平演唱，收录在一生痴恋专辑当中。 你还有什么怀疑，你还要怎么样逃避，难道你只懂保护在那不出一点勇气，爱纵然如此神秘，我总

这样的人孤独，这样的身毫无缘分。像我这样的人过着这样一生，守护伤痕。不要问我能不能吹熄思念的灯，停止旅程。不要告诉我这是没有结果的等。 故事

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李碧华演唱的《祈祷》。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，多少祈祷在心中。 周慧，相遇太早。 只怪你和我相爱的太早，对于幸福要了解的太少。 姜育恒，像我这样的人。 像我这样的人过着这样一生，受过伤痕。 张学友，左右为难。 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 金海心，猫咪森林。 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。 黄小琥，突然的自我。 花开花来天津我的心扉。 易倩文，潇洒走一回。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 王菲，棋子。 像是一颗棋， 水木年华，中学时代。 爱是什么我不知道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姚贝娜演唱的一路有你，之后是张学友的经典老歌左右为难。 山之巅，心有余悸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，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。面对真爱任何保留，哪一个我该放开，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，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愿为他想吧，爱随接着他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， 是金海心演唱的《猫咪森林》，这个看上去娇小玲珑的女孩，却有着精灵般的声音，听上去清亮又空灵。 风远远吹过来，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，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，在梦里在梦里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，多寂寞的云彩，看见我的孤单，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，跟着你不顾危险，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，渐渐远离

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 经典老歌《潇洒走一回》，这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，但是里面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的元素，有了一种仿佛古装剧般的效果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着很高的传唱度。 人

起了小雨，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。我脸上蒙着雨水，就像蒙着幸福。我心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没有痛苦。这个世界什么都有，就像每个人都拥有。 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今天缺哥继续和你一起分享老歌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棋子》，唱出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。 请走出你控制的请退，任由你决定。 却受控在你手里。我想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却不由自己，即使却受控在你手里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 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 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梁静茹演唱的《爱上下雨天》。 也许因为这缘故，爱很久没人保护，心早已忘了，也曾拥有最真的感触。我不知道往前一步还能不能应付，该何时放手，何时回头，何时该停止。早已习惯一个人住，踏上未知的旅途，爱何时要走，何时要留，谁能算得出。我不知道各退一步是否就能想清楚，期望只会让人变得迷糊。我爱上下雨天，就像梦在耳边，慢慢的拒绝长长的思念，但愿你会这样想我，泪吻上 一首歌，有低沉舒缓，有高亢嘹亮，在不同的旋律里，我们收获着成长着快乐，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而这一首首老歌就像我们青春的见证者。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金海心演唱的《送别》。 天之涯，地之角， 谢东，中华民谣。 听一听，看一看，想一想。 想。 蔡琴《明月几时有》。好久不见，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。 郑秀文值得。 我们都不是爱就爱的值得，错也错的值得。 侯湘婷一起去巴黎。 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。 叶倩文秋去秋来。 秋来也秋去，青天片红叶别醉。 熊天平火柴天堂。 点燃火柴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 张惠妹听你听我。 你是我的爸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。 林志炫花房姑娘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动听旋律来自于水木年华的经典老歌《中学时代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？爱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不懂永远，我不懂 河西景区百余种树空景花海景致等你入画。秦皇岛北站河西区滨海新大道中，0335-6122-666。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，吃冰冰宴，看亲子夏令营，开别墅露台 party。详情咨询010-6071-1188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